可以的这个五戒因为终身受所以佛呢就来一种方便当问你的时候呢你觉得自己呢不能够守这条戒你就不要答应不要出声咁即係表示你暂时呢唔受呢一条戒将来呢你嘅生活改变咗啦唔再做呢啲咁嘅事呢你先係再保守。但係八关斋戒呢就冇得商量嘅一定要八条都要全部受齐但係佢所唔同呢喺日计係断日计嘅咁喺日咁多所以你都做得到啊唔係话叫你永世做到尾喎一日咁多系你自己发心都做唔到咩？前个五条唔杀生，亦都包括唔食肉，咁啊唔食一日应该冇问题啊！啊，无论咧系讲大话、奸淫啊、妄语饮酒，都系一日啫。降不食，亦不过系一日啫。所以佛咧就好慈悲啊，为着有一部分嘅人，咁啊佢要工作，佢要生存，要揾食，当然就唔可以日日咧受呢个八关斋戒。咁啊，或者咧，佢有一日或者有两日嘅假期，咁啊，佢系一个信佛嘅弟子，唔可以浪费呢个光阴啦。佢就利用啊，放一日或者放两日假咧，咁啊，自己发心咧，受一日或者两日嘅八关斋戒。嗱，咁啊，如果有人家传授呢个八关斋戒系集体嘅行动，你可以去参加。固然是功德无量啊或者你放假那两日呢但是前后左右呢就算是隔离第二个埠啊都没有寺庙没有法师传授这个八关斋戒那么点起不时我不想受没得受不是你可以对着佛菩萨的面前你朝头早呢通常啊那么吃了早餐之后咁你就喺佛菩萨面前咧，你就发愿啦。你话弟子某某今日咧系发心受持八关斋戒，咁啊愿佛菩萨嘅慈悲加庇啊，使到弟子啦吓能够如法受持，就唔好破戒。嗱，咁啊今日六点钟你开始受，到听日六点钟啊，咁啊即系24个钟头，即系一日一夜咪圆满啦。咁你咧就可以咧系。解除啦，解除又可以过翻你平常嘅生活。嗱，咁如果你觉得系好喎，几好喎，受咗八关斋戒，身心都清净啊。咁你如果仲有假期，你得闲嘅话咧，你可以继续。又或者有一类人咧，佢已经退咗休啦，又或者真系上咗岸啊，搵长嘅钱啦，唔使再做事，唔使为呢个生活咧发生问题啦。即是说大把时间你可以一日两日一个礼拜十日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到晚寿都可以。你能够不停地受八关斋戒呢都有那些护法善神呢你的拥护这个受持这个八关斋戒的行者。所以这个五戒和这个八戒所不同者就在这个地方。五戒是终身受。不可以改变的所以你一定由受戒的时候开始你就每天都要守戒但是八关斋戒就是断日计你发心有时间你就守一天咯如果你要做事了假期满了不可以不上班了那你就不守咯你就照样做你的事你照样上班所不同者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些呢都是叫做戒相那么十戒那么也是戒相那个比丘是250条比丘尼是348尼或者微细的就500戒这些是属于叫做戒相那么出家有这个出家的菩萨戒所谓10条重是48条轻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呢所谓出家的菩萨戒啦，这些名为呢叫做戒相啦。那么凡是受了戒的佛弟子呢，那么对于他所受持的戒啊，一定呢要有一种呢所谓自信心去守持。为什么呢？因为受戒就不是人家是强迫你去受的，那是你自己自愿。例如某一个道场 它是全戒或者全这个在家的五戒八关斋戒或者在家的菩萨戒、啊、又或者亦都全这个出家的具足戒出家的菩萨戒咁啊，家下咧就无论系在家出家嘅佛弟子啊，佢自己自愿啊，我知道某一个地方全戒、哦，咁佢就去受戒啦。咁啊，既然系你自己发心，系自愿去受戒，系冇人强迫你噶。当然，你对于呢个戒咧多少了解明白，你可以接受，你可以守持，咁你先至去受戒啊。咁啊，既然你认为自己可以接受，先就发生去受戒啦，咁啊受咗戒之后，所谓守戒嗰种嘅辛苦啦，或者睇见人哋食肉，你自己又想食又唔敢食啊，咁就变咗咧，好容易令你退心嘅。所以你真正持戒嘅人啊，你唔会有后悔。你知得如果杀生食肉系一种系罪过嘅事啦，咁啊跟住向下第一条咧。咁啊，殺生戒啊，我會好詳細咁啊，同大家介紹。咁啊，亦都咧講出有一個問題。我第一次即係上個禮拜嚟講，有人問我個法師啊，佢話我係一個家庭主婦喎。咁啊，就算我唔食啫，但我個先生又食，咁啊，或者我啲仔女又食，咁啊，我唔能夠唔煮啊。咁啊，可唔可以食三淨肉啊？嗱，咁呢個問題咧，我等一陣間咧，或者今晚都會講到嘅。咁啊，讲俾大家听咧，可以，亦或唔可以，系有呢个经咧，系根据嘅，就唔系我讲，即系话系佛说嘅。咁所以咧，每一条戒啊，我哋要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咁样先至可以去守持唔犯啦。如果你乜都唔明，只系一种啦，喺人受咁啊，我又受啦，等你受咗戒，发现又唔对，成日都错嘅咧。咁啊，嗰阵时有得后悔啦。所以真正嘅佛弟子，真正发心去受戒嘅人咧，应该就冇后悔。佢好有信心，自己在受戒之后咧，能够坚持守呢个戒法，唔会咧去犯。咁啊，叫做戒啦。嗱，本咧就系一本一本啦，咁啊叫做本。嗱，咁啊本字咧有呢个广嘅意思，又有一个简单。是所谓狭的意思，即是没那么广阔的。那么广的意思呢，就是说本呢就是指一切事事物物，那么都有它的根本。那么如果我们一个人学了佛之后，或者受了戒之后啊，那么在这个守持佛法这方面来讲呢，戒啊就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要由戒先至可以生定，由定先至可以发生呢个智慧啊！由戒定慧嗰种嘅功行利用，先至可以破除呢个生死根本嘅烦恼，而得到咧呢个出世嘅解脱。咁就说明啊，呢个戒咧就系为呢个定慧嘅根本啦。所以儒家亦都有讲啊。他说君子就务本，本立就是而道生啊。我们一个君子，即是一个正人君子的人呢，他要务本，这个本呢就是儒家所谓这个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五常法呢是为一切所谓儒家所讲的学术的根本来的。其实这个五常呢跟我们所讲的这个五戒呢是相同的、哦。那咁亦都说明，就系两千几年前佛教未曾流入中国之前啊，我哋中国咧当年仲系有皇帝嘅，呢个社会咧系呢个儒家天下嘅社会，一定要讲呢个仁义礼智信。嗱，咁啊，知道呢个佛教从呢个印度来到我哋中国咧，就讲呢个五戒啦。嗱，五戒第一就唔好杀生。就属于这个人、啊、我们有这个仁慈心，有这个仁爱心、啊、才可以推广到、啊、不单说不可以做这个杀人的事、啊、更加推广到不可以杀害这个畜生。为什么呢？因为畜生、啊、 佢亦都爱佢呢个生命，佢觉得疲倦啦，佢都会去休息去瞓觉啊。佢觉得肚饿啦，佢都到处去蹦蹦下搵嘢食啊。佢觉得颈渴啦，佢都识得去搵啲水饮下。咁啊，畜生既然知得咧，去搵食搵水饮，知得佢休息，同我哋嘅人有乜两样咧？我嘅人都系一样啊。咁就冇钱啦，就快啲去上班做事啦。咁啊，出粮咪有钱咯。嗱，咁啊有钱啦，你就可以租一个地方或者买一个舒服嘅地方去休息去住。你觉得肚饿啦，你咪买嘢食咯。你觉得要颈渴啦，你咪煲茶或者饮咖啡或者饮奶茶，咁啊解渴啦。咁啊说明人以及呢个畜生咧都系一样，咁我哋何必要伤害呢个畜生咧？所以话己欲立而立人啊，自己想独立，唔好俾人哋伤害。我哋亦都愿一切众生啊，唔好俾人哋伤害啊。所以佛教个不杀生就系儒家个五常嘅第一种，属于呢个仁爱啊。嗱，呢个仁字咧，大家都识噶啦，就系仁字边画两画，仁字边一个二，一二个二，呢个就属于呢个仁爱个人，就系说明咧，我哋有呢个仁爱心啊，有呢个慈悲心。自己希望舒服，亦都令对方要舒服，咁即是菩萨道那种的行为咯。所以一个义人，一个义即是两个人，即是说不单希望自己好，亦都愿一切人好。不单是我自己希望我自己的寿命长久长福长寿，我哋亦都愿一切众生是长福长寿，不要滥杀那些畜生。所以人就是这个儒家的人，就是我们佛教这个不杀生。那么第二呢，佛教的不偷渡，第二条的五戒的第二条的不偷渡，就是人这个儒家里面呢五常的第二个的义，义呢就是道义那个义。我们做人不单说不偷人的东西，做生意不单说不欺骗人的，我哋仲要啦吓，尽量啦去帮人。人哋冇钱，我哋咧去借人哋嘅钱帮人哋，或者甚至无有多咧，我都唔使佢还，我帮助佢。呢啲咪叫做道义之心啦。嗱，我哋叫有呢个道义之心，尚且去帮人啊，我哋边处会偷人哋嘅嘢咧？边处会呃人哋咧？咁啊，即系咧呢个佛教里面所讲唔偷盗啦。第三就是礼，所谓仁义礼，礼就是非礼勿言，就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就非礼勿做，凡是不合乎这个礼法的，我们又不讲，亦都不推广提倡，亦都不去做，即是佛教这个五戒中所谓叫做戒这个邪淫，邪就即是不正常。一般呢所谓合法的夫妻的关系咧，叫做正常。但是咧，如果你守持呢个五戒的人咧，除了呢个一夫一妻之外啊，绝对不可以有另外的婚外情。咁啊，呢种如果有呢个婚外情咧，就叫做邪，就唔合乎咧呢个儒家嘅礼法啦。咁啊，所以咧，儒家所讲呢个礼啊，就即系我哋五戒咧。戒呢个邪淫，嗱咁啊，儒家嘅仁义礼就都知咯，智就系所谓办事咧有一种咧啊判断力，唔会随便做，咁啊即系呢个五戒之中咧就系第四种，就唔好讲呢个妄语啦，唔杀生，唔偷盗，邪淫，唔妄语，唔饮酒，嗱咁啊唔饮酒咧。就是属于人有智慧，儒家所谓有智慧，就是我们五戒的不要喝酒。为什么呢？一般人会有问题，法师啊，不杀生不食肉当然很合理，因为每吃一件肉都是杀的畜生而来，恐防伤害这个慈悲，我们就不要杀生食肉。但是那些酒呢不是杀生食肉，或者用这个五谷，又或者用那些花果酿制而成， 咁啊，点解又唔可以饮呢？因为饮咗酒咧，唔能够乱性啊。嗱，咁啊，澳门有冇呢条法律？我就唔知啊，我唔系澳门人，我系香港嘅。嗱，咁啊，香港近来都有条咁嘅法律，凡系创咗车祸，无论碰车又好，或者嗨到人又好咧，咁啊发生意外啦，咁啊警察来到咧，就梗系咧要验下你嘅酒精。验下呢个驾车人咧嗰个酒精嘅程度，嗱咁啊，如果验到嗰啲血液里边咧含呢个酒精过咗量啊，超过咗呢个法律嘅范围之外咧，咁就可以告控告你咧一种咧驾驶之前系饮酒嘅罪，即系酒后驾驶，就说明嗰啲酒咧能够影响咧你嗰个神智。变咗就乱咁洗车就发生呢个意外啦。嗱，咁亦都说明饮咗酒咧，真系啊，好容易失咗自己呢个智慧啊。嗱，咁啊，我哋学佛嘅人求智慧都尚且来不及啊。众人念佛拜经都希望自己有智慧，减少嗰啲咧所谓咧错因果嘅事。要有智慧，先可以明辨呢个邪正啊。相信呢个因果，如果智慧都冇啦，边时可以知得呢个邪正是你因果咧？咁所以儒家呢个智咧，就系我哋五戒中之最后一条，所谓唔好饮酒啦。嗱，咁啊，儒家最后就呢个信，信就系讲信用，我哋一切事情都要讲信用。嗱，咁啊，旧史都唔使话讲几多百年前，咁啊，我今年都72岁噶啦。咁啊，72年前咧，当我做小朋友嘅时候啊，咁我常常听我老豆讲咧，佢话家嗰啲人咧，我哋做生意又好，做乜都好咧，讲信用，咁啊，点讲明翻咧？呢次计错数，即系计平咗俾你啦，咁啊蚀底咗，自己都要做。咁啊，你计错系你自己嘅事啊，唔系人家叫你计错嘅，唔系人家故意压你嘅价，系你自己计错咗数，咁啊自己蚀底咗啦呢一次。咁啊，都希望下次咧赚翻啦，仲有生意来往，有得做都有得赚啊，好过冇得做啦。所以即使呢次吃亏咗咧，佢唔会后悔嘅。总之讲个信用，讲明系几时交货就几时交货，几多钱一件就几多钱一件，绝对唔会后悔，唔会揾人家哋嘅笨。跟住咪讲信用啦。嗱，咁啊，如果我哋讲信用嘅人咧，就即系我哋五戒之中啊。所谓第四条，唔杀生，唔贪财，唔妄语啦，唔妄语即系咧，唔讲大话。所谓一落就千金啊，俗语话牙齿就当金仔。我哋应承过人嗰一样嘢，我哋唔会后悔。我哋做生意唔好话定咗合约唔会反约啊，就算系咧，我哋同人家哋讲过系咁，即使冇合约，我哋都要守信用。都要做到，明知你吃了亏，我们只有是怪自己计错数，不是人家欺骗你，是你自己计错，我们自己都宁愿是蚀本，是做这次希望还有交易，下次呢再赚回。所以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即是我们的佛教这个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咁因此佛教就2000多年前来到我哋中国，所谓外来嘅教啊，来到我哋中国，点解啊？俾当时嗰啲士大夫所以能够接受，唔抗拒，一路直至到宣扬宏传，直至到今日，经历过2000多年嘅历史啊，即使有好多外道想破坏佛教，都破坏唔到咧。就是因为佛教的五戒的道理啊，很适合我们中国这个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个五常的思想，所以呢令到当时一班在朝廷上做大官的士大夫呢能够接受，不单不抗拒，还能够是融和接受，所以佛法呢才能够一路这样流传到今日，这都说明这个佛教的戒是最好的，与这个世法 嗰種個學問咧，能夠互相咧來到咧係吻合嗱，咁所以從呢個廣義呢一方面嚟到講咧，咁啊儒家咧有儒家嗰種嘅道德嘅禮教，所以君子務本啊，呢、這個本咧就講呢個五常。我哋一個為正人君子嘅人咧，呢、這個五常嘅法律能夠守得好，呢、這個根本做得好咧。他将来在这个社会上立身处世对人对事呢都有他这个根本。有他这个根本才可以令到呢、这个国家、安宁这个社会就平和。社会平和呢也都令到这个家庭呢是和睦。所以一片都是快乐以共是清平。所以这个呢就从这个廣義呢一方面嚟講嘅，嗱咁啊，如果從呢個責義呢方面嚟講咧，呢、這個本就係呢個本子啦，即係呢一部在家菩薩戒本。嗱咁呢個在家菩薩戒本咧，就係、是、由六條重，一共28條輕戒啊，咁啊一共咧就係34條戒咧，咁啊集合而成呢一部戒本，所以合埋咧叫做在家。菩萨戒本啊，嗱咁啊呢一部在家菩萨戒本啊，咁啊既然话明系在家，咁啊当然就唔系出家咧，所以佢呢个适应嘅范围咧，就只系啊在于呢个咧系在家人，佢嘅适应范围咧就唔系在于呢个出家人，所以叫做咧在家菩萨戒本。嗱，咁我哋讲完呢个题目啊，在家菩萨戒本之后咧，我哋就开始入经文咯、哦。嗱，咁啊经文头先我哋讲过，所谓一共有六重，系28条轻，所以首先咧就讲呢个六条重戒，重戒即系比较咧，你除非就唔犯，犯咗咧你嘅罪业咧来得重嘅。就好似國家社會嗰啲法律係唔准人哋反毒，唔准人哋咧印假銀紙噶。嗱咁啊，如果你犯親咧，咁啊有啲地方可能槍斃添啊。就算冇槍斃都冇呢個死刑，咁啊，但係咧你坐監咧都唔係話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咁簡單。如果反毒做假銀紙都係擾亂呢個社會嘅治安嘅。咁啊，當然啊，重罪可能坐30-20年，可能仲要終身監禁啊！睇佢你所犯嘅程度輕重而定啦。咁呢啲就名為叫做重嘅罪。嗱，咁啊，向下呢六條咧，都係屬於重嘅戒，除非你唔犯，犯咗之後真係想懺悔都唔係咁容易啊！想懺悔都好艱難啊，幾乎可以講就不通懺悔咁滯嘅，肯定咧你要墮落。絕對咧係冇將啦，所以稱為佢哋重戒。嗱咁啊，在呢個重戒之中咧，嗱咁啊，第一條就係戒殺，即係戒除呢個殺生。即係你受咗呢條戒咧，一定咧唔好做呢個殺生食肉嘅事。嗱咁啊，經文咗個善男子、優婆塞，當然亦都包括呢個優婆夷個衰為生命。乃至矮子，就色不应杀；若受戒耳，若口教授，若身自杀，是人即失。优婆塞亦都包括优婆夷戒，是人尚不得乱发，放衰陀洹，至到呢个阿罗含，是名呢叫做破戒嘅优婆塞、优婆夷，亦叫做臭嘅优婆塞、优婆夷。亦叫做尖陀罗嘅优婆塞、优婆夷，系救嘅优婆塞、优婆夷，以及呢个结嘅优婆塞，系优婆夷，是名叫做初重，即系六条之中咧，系最初第一条所犯嘅重戒。嗱，善男子，乜嘢叫做善男子咧？男子大家咧都明白啦。即是男人，当然亦都包括呢个善女人，即是女人。嗱，咁啊，男子女人啊，点解要加一个善字咧？佢又唔加其他嘅字，加个善咧？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受这个菩萨戒，无论是男子抑或女子的佛教徒，你没有受这个菩萨戒呢，即是你完全没有这个戒法在身，就很容易呢你就会犯这个错处，那就不明他的善啦，可能就会堕落啦。那如果我们一个真正的标准的发心的佛弟子呢，那么他真的很明白这个戒的道理，认为自己呢可以守持不会犯戒，那你才发心去受戒嘛。那么受了戒之后呢，我们一点都不会后悔，我们完全这个戒法。戒里面说不准食肉我就不食肉，不准杀生我就不杀生，不准偷渡我就不偷渡，不准奸淫我就不做这个奸淫。那么如是呢，一条一条戒啊，你受持得清清净净，你说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呢？那么当然就是好的男子女人，好的佛教徒啦，所以称他为呢这个善男子是善女人啦。所以善男子这个三个字呢，就包括有这个善女人在内，就是专指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的佛弟子，他们不单是在这个外表上已经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而且在这个行动上呢，他在受戒之后啊，在在处处对于自己所受的戒法呢，是特别呢是严肃自己呢去严持自己的菩萨戒，由始到终，由受了菩萨戒之后直至到休息断了啊，于其中间呢他绝对不会有丝毫的违犯，所以我们就专称他呢为他的善男子，亦都包括呢叫他做他的善女人。那么优婆生、优婆夷啊，这两个名词我们头先呢已经是讲过了，戒呢就是优婆生、优婆夷所受这个菩萨戒。他说虽为生命乃至矮子，色不应杀。从这个表面来讲呢，就咁顺下啲文呢，虽则呢是为自己呢个生命，咁一般人是补嘢啦，食亲补嘢呢就总系离唔开乜嘢汤，广东人最鍾意煲汤㗎啦，咁咩嘢鸡汤啊、瘦肉汤啊，总之乜嘢好嘅汤佢都煲尽食尽饮尽，凡系嗰啲所谓肉食嘅汤呢，如果你唔杀生啊，边至有肉俾你去煲，咁所以你哋所食嗰啲煲嗰啲汤啊，有得饮呢，你每饮一啖都系杀生，都系食肉。嗱，现在话虽就系未足之前，虽然佢就为佢自己呢个生命啊，乃至到一只矮仔咁细呢，佢都唔应该去杀害。咁呢个就表面上呢，我哋根据呢个文字呢去解释嘅。但我哋跟住啊来一个问题，咁啊点解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男子或者呢系女子啊唔应该去杀生呢？咁啊当然呢亦都包括唔应该呢系食肉。因为呢杀生食肉啊就有好多好多个罪过。咁啊第一种，凡系杀生食肉啊都是伤害这个菩萨的大慈悲心，违背呢佛菩萨那种的慈悲啊，所以凡是杀生食肉的人呢，你想得到这个佛菩萨的慈悲加倍，很珍惜那些财产啊，那么他要分给那些仔女啊，看看哪一个仔女是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可以呢发展他那些财富，那他就有那个本事，当然他就给多些权力，他给多些事他去放手去做啦。那么如果其中一个他又不单说不会做生意，不会说继承将那些钱尽量发展扩充，他运用 反而咧败家。相信任何一个父母啊，即使唔使讲呢个仔女咧系佢自己生出嚟嘅，另外一件事，佢就肯定唔会多俾佢嘅，叫做象征式依法律规定俾佢多少，唔俾就都唔啱嘅，都要俾嘅。咁但系就象征式俾啲，点解你咁分心呢？唔系分心，就系、是、要俾呢个好嘅，即系话呢个仔女要符合佢呢个父母嗰种嘅教导。咁啊，呢个有钱个父母咧，先至将佢呢个家产咧，咁啊尽量放手咧交俾佢呢个庞大嘅事业咧，咁啊尽量都放俾佢做，呢、这个亦都好正常。相信大家都有咁嘅心理，冇理由将嗰啲事业啊、金钱咧交俾个败家仔去乱散嘅。嗱，咁啊，我哋求菩萨慈悲加庇咧，都系一样啊。例如我哋学观音菩萨丹，我哋咧系拜观音菩萨啦。咁啊，菩萨就系佢就大慈大悲噶。如果佢个全名咧叫做大慈大悲广大灵感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嗱，个第一句叫做大慈大悲。嗱，咁啊，如果我哋真正一个标准个佛弟子佛教徒啊，如果你符合菩萨嘅慈悲，你所有的行为做作一举手一投足你都符合菩萨的慈悲呢，那么菩萨就冇理由不加给你，不单说菩萨加给你，乃至天龙护法善神，那么他都加给你。所以我写副对道高就龙天父，德众都鬼神音，我这副对呢也都是鼓励大家呢要持戒啊，要修行啊。如果你有道德，你的道德高超呢，那么龙天护法都会拥护你啊。那么如果你有戒律，那些鬼神呢都会扶持你啊。如果你的行为是犯戒，你都没有了这个慈悲心，又杀生又食肉，你不符合这个菩萨的慈悲了，那菩萨就怎样加给你呢？就好像一个专门游手好闲的败家仔啊，市民上父母那些财富事业啊，又怎可以交给你去做呢？同样的道理咋，我们一个标准的佛教徒佛弟子呢，那么一定啊要有这个慈悲心，不杀生不食肉，因为杀生食肉最伤这个慈悲心的。我哋如果唔杀生唔食肉，有呢个仁慈，有呢个仁爱，符合呢个菩萨嘅大慈悲啊，咁啊菩萨先至可以咧系加倍扶持你啊。嗱，咁啊大家知道我哋上供都念一尊菩萨咩？佢就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嗱，我哋首先讲啊弥勒菩萨嘅生日，咁好多人都话年初一咧系弥勒菩萨嘅生日，实际咧都系唔应该咁啊讲嘅。都话明系当来下生，即系现在未曾生都未人出世啦，系当来系将来先至出世啦。咁啊，既然都未人出世，必然有个年初就系弥勒菩萨嘅出世啦。嗱，咁啊，点解啊？既然佢都未出世，人间啊就年初一都话弥勒菩萨出世嘅寿神呢，系因为弥勒菩萨呢唔单话慈悲啊。咁啊，大家佢就好似个插口咗咁啊，笑口常开啊，所以话大肚宽容。咁啊，新年流流第一日啊，咁啊，大家都开心啦。大家见面都恭喜发财，咁啊，笑口吟吟。咁啊，大家都唔想话讲听嗰啲唔吉利嘅说话。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就要啊，一定学呢个菩萨嗰种嘅宽怀大度嘅慈悲心，立身处世度人咧。同弥勒菩萨一样啊，咁样咧你先至可以咧符合弥勒菩萨嘅慈悲、观音菩萨嘅慈悲，乃至诸佛嘅慈悲，咁啊先至可以你诸佛菩萨咧嚟到扶持加庇你。嗱，咁啊如果杀生食肉咧，真系唔符合菩萨嘅慈悲啦，咁啊难得菩萨嘅加庇啊，因为弥勒菩萨咧点解咧佢笑口常开、大肚宽容咧？因为弥勒菩萨从最初发心，他就不吃这个众生肉啊。嗱，他发心都不吃这个众生肉，即是具足慈悲，具足这个仁爱啊。 他在在处处是化度众生，在在处处呢以度众生呢为出发点。那么菩萨既然这么慈悲地化度我们，那么如果我们的行为造作啊是伤害了菩萨的慈悲，那么菩萨又怎样可以化度我们呢？所以第一种呢，我们如果杀生食肉啊，就伤害了菩萨呢那种的慈悲啦。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负债的、哦、那我们所吃的肉，无论牛肉、猪肉、鸡肉、鸭肉，任何一种的肉食，不是说天跌下来给你的，亦都不是好像蔬菜在地下那生出来给你吃的，是一定要劏猪杀牛、劏鸡杀鸭，你不杀那些畜生就没肉食，你一定呢要杀了那些畜生呢你才有肉食。但是我们杀那些畜生啊，我们食畜生的肉呢，就是欠那些肉债，欠那些畜生债、啊、为什么你可以说喂我不是抢的、哦、我去街市呢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哦、那我们首先迎接一个问题，虽然你自己没有杀你是买，但是你所买的无论牛肉、猪肉、鸡肉、鸭肉，是不是那些牛、啊、猪、啊、鸡、啊、鸭呢他愿意给你劏，那么如果愿意给你劏的，那都不怕吃了，那你愿意的嘛，你愿意给我吃，那我就吃咯。例如那些乡下地方很多养殖鸡的，养殖鸡一方面可以过年过节你自己有得吃，或者有什么亲戚朋友来呢，那么亦都可以有得呢，人家到是照顾亲戚朋友。那你养他那阵时，例如一只鸡都是给他米他吃的，一只鸡仔你日日咁啊揦杂咪俾佢食啦，慢慢咪大啦。嗱，你俾米佢食嗰阵时咧，嗰只鸡就好老有记嘅。佢紧系嗰条颈咧，喺你嗰个脚瓜嗰度啊，嗨下嗨下，即系话喂，你揦住杂米仲唔放我肚仔饿啦，就快啲放啦，好啄嚟食啦，好亲切嘅，同你好老有记嘅，同你一齐嘅。你赶佢走佢都唔走，因为佢想食。有朝一日养大了，你想捉它劏，无论自己享用就或者招待来的亲戚朋友，总之要劏它了。你找个手想一捉揸着它的颈，那些鸡鸭它都不是傻得晒，一看咦今天不对，看看你的样子好像想捉我去劏，它就走了。不过呢，那些鸡鸭始终都是小动物，它的智慧以及它的能力，他怎样斗得过我们的人呢？那么结果呢，他走不掉才给我们的人呢戒一刀，那么劏他来吃的。没有一只鸡一只鸭，没有问题，我是你养大的，那么应该给你吃的，没有一只鸡没有一只鸭，有这样的思想啊。只不过呢，你是养大他也是事实，但是你劏他的时候呢，他都要走，他都要避，他都要保重他自己的生命。既然他不是愿意给你劏，不是愿意给你散，不过斗你不过，走你不过，是勉强给你捉个戒一刀劏来吃。他既然不愿意给你的，那你吃了他一两，你将来呢银行计利息断日计的，所谓 daily interest 断日计息的，那你慢慢还债那阵时呢，你就知道味道了。你哋有排你还，就好似我哋借咗银行嘅钱咧，明知系贵你噶啦，因为你就急需要用，你咪同佢借钱咯。你借钱你就要还钱，仲要还埋利息啊！呢条数好襟计噶，所以我哋劏鸡劏鸭都系一样啊。佢唔系愿意俾我哋劏，唔系愿意咧俾我哋食，咁我哋劏佢食佢咧，就系欠佢嘅肉债啊！你吃半斤呢，不是还回八两不简单，可能还得不知道多少斤，利上加利，息上搭息，这条数你不知道多少生多少世呢，你都还不清，你都呢是还不尽。所以第二呢，逢是杀生食用都是欠这个肉债，那么千万呢不要食用，不要杀生，没有这些债项才可以得解决。如果有这些肉债， 你啲債欠得多，一生人食幾多肉啊？你欠呢個債太多咧，你還債都尚且來唔及啊！你仲邊次可以了生死啊？可以了脱呢個輪迴咧？嗱，咁啊，仲有咧好多個道理，都係勸我哋咧唔好殺生食肉。由於今晚嘅時間到啦，咁啊，下個星期日應該係30號，冇記錯啊，應該係30號咧。咁啊，再繼續同樣時間咧，同大家解釋。点解唔好食众生嘅肉？仲有好多嘅理由。